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顾斐斐这番话让周迷陷入沉思。隔日腊月26，程一念和崔家航的婚礼，酒店里包了整个厅，一对新人上场，无人不赞颂金童玉女。周迷和另外两个室友同坐一桌，彼此交流近况。有个室友在培训机构当老师，有个室友去了游戏公司做国际服的运营。他们是昨天下午就到了，晚上还去参加了睡衣派对。一个室友开口： 昨天晚上没看见你，还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。 周迷心里有些恍然，他没去参加是因为程一念没邀请他。周迷笑了笑： 我昨天下班了才坐飞机过来的，到这儿已经太晚了。 之后是典礼仪式，抛接手捧花，周迷就坐在位上懒得动，没去参与这热闹。婚宴开席，程一念挽了崔家航过来敬酒。周迷是这时候近看，才从程一念微拢的小腹看出些端倪。程一念今日容光焕发，漂亮极了，端着酒和他碰杯，笑得极甜。 谢谢你这么忙还过来捧场啊，希望下回见面是喝你的喜酒。 周迷笑着与他碰杯，合着饮料将人与人之间的灰色一饮而尽。下午新人的家属组织同辈的朋友去唱 K， 周迷没去，回顾斐斐那儿补觉去了，睡到下午4点多被一通电话叫醒。他迷瞪着接通了，听见那头熟悉的声音才蓦地惊醒，好像是薄雪清霜那样的音色，问他： 听说你来北城了。 嗯。 姚妈前一阵子生病了，这两天刚出院，她听说你过来了，叫我问问你有没有空去家里吃顿饭。你离开北城那会儿，她就念叨还欠你一顿饯行宴。 周迷一时间沉默，那头谭燕西又开口： 就你跟姚妈两个人吃。 冬日的北城，下午5点多天就要黑了，铁灰一样的天色里，独独那栋小楼圆弧形的拼框玻璃窗内透出暖黄色的灯光。周迷站在大门外许久没动静，因为听见楼里面传来隐约的钢琴声，分外不熟练，时断又时续，不知道是什么人在弹，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无端停步，出神地听了好一会儿，许久才去沁铃。过来开门的却不是姚妈，而是另一个面生的保姆，约莫40来岁。保姆将周迷迎进去，一面说姚妈亲自买菜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姚妈几十年跟菜场的老街坊打交道，独他知道哪一家的菜便宜又新鲜，还能拿到友情价。等进了门，周迷留意到那钢琴声也停了。保姆接了周迷给姚妈买的营养品，再将她的大衣和提包挂在门厅的衣帽架上，找了干净拖鞋给她换。她正在脱靴子，听见有脚步声踩着木地板朝着这边走了过来，余光里瞥见人影一晃，他直觉头皮都紧了一下，低垂着目光将拖鞋穿上了，方抬头去，组织出了一个很淡很客气的笑容。谭燕西脸上却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有些许恍惚地冲他微微点了点头，一面抬腕去看手表，好像没意识已经到了这个时间。 进来先坐， 杨妈一会儿就回来，我正要出门去。 说着，谭燕西便摘了挂在衣帽架上的黑色羊绒大衣，挽在臂间。谭燕西目光在他脸上停留了极为漫长的一瞬，方垂眸收回了视线。不甚宽敞的门厅，一个错身，靠近时，周迷嗅到他身上清苦微寒的气息，一时屏了一下呼吸。周迷坐在客厅里，枯坐着喝茶，约莫一刻钟，姚妈提着食材回来了。周迷赶紧迎上去，一见姚妈果真憔悴许多，原是微风的身材，椭圆的脸，现在整个的都瘦了一圈。好在他精神倒好，始终乐呵呵的，怕周迷待在客厅里无聊，叫他可去厨房里一块儿说说话吧。姚妈行事利落，没有他打下手的空间，顶多只是帮忙洗洗菜。冬日里冷水边骨的寒，洗菜要开热水，便有一蓬蓬白色的雾气扑到脸颊上。周迷有片刻的恍惚，因为想起周继柔还在世的时候，同样的光景，周继柔还亲妈口吻的贬损两句：“我家大公主这个厨艺哟，以后哪个男人忍受得了？” 这个面生的保姆是新来的吗？ 啊，我前一阵生了场病，住了半个月的院，出院之后，燕西就不叫我做事了，叫我再请个人。我说我就是个保姆，哪还有保姆伺候保姆的道理？燕西说我可不是保姆，是他要给我养老的人。你说这孩子。 周迷便觉那微热的雾气不单单扑在脸上，也一并缠绕上了心口。 您是他家人。 姚妈笑一笑，接已经煨在灶上的一口陶锅，拿长筷戳了戳里头那鸭肉的熟度。 我跟燕西说，我知道他信赖我，可我始终就是个保姆，一个不当时的老婆子。除了饭做得好吃些，我能替他分担什么？哎，再说，我已经60多岁的老太婆了，可他后头的年岁还长着呢。 姚妈转而又去处理菜场档口已经宰杀过的鲈鱼，叫他往旁边站些，别叫血水溅到衣服上了。周迷甩了甩手上的水珠，往后让。姚妈又开口：“ 唉，燕西先前还专门嘱咐过我呢，说周姑娘你过来是做客的，叫我别提让你不开心的事。我说什么是让你不开心的事？她说，反正跟她有关的都别提。 那有什么是可以跟我说说的？”关于他的事。 姚妈转头看他一眼，笑了一声， 说了不是白白给周姑娘增加负担吗？我终归不是燕西的什么人，这也是你们俩自己的事，我就不多嘴多舌的惹人讨厌了。我就说一句吧，燕西生在这样的家庭里，能碰见你这样的姑娘，确实是她的幸运。我劝过她要惜福。 后面，姚妈便不怎么提到谭燕西了，聊些左邻右舍的八卦事。吃饭的氛围也是和乐融融。周迷坦诚说，自己现今在东城，又天南地北的跑，有时候工作熬夜，夜半时分饥肠辘辘，真是十分惦念这里的一口小馄饨的味道，说得姚妈心花怒放。 吃过饭又喝茶聊天，一直到9点多钟。周明预备走的时候，却听见外头有开门声，他转头去看一眼，隔了门厅阻挡，什么也看不见，但心里隐约清楚是谭燕西回来了。果真那脚步声朝着这边走来了，谭燕西黑色大衣敞开着，手里捏着钥匙，向着周明看了眼。 哟，周姑娘正说要走呢。 车在外头，您吩咐司机送人到家。 说着谭燕西又看了他一眼，那神情不无欲言又止的意思，然而他不过攥了攥手指，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转身。屋子里响起上楼的脚步声，姚妈将周迷送至大门口，还塞给了他一小袋自己烤制的曲奇饼干，叫他路上注意安全，下回来北城倘若有空的话，不妨再过来坐坐。周迷都应下了，上车之前转头看了一眼，二楼亮起了一扇窗。回到顾菲菲那儿，顾菲菲自然很关心。 哎，这顿饭吃的怎么样啊？有没有碰见谭燕西？ 碰见了。 周迷站在餐桌那儿，打开姚妈递给他的纸袋子，把里头装的曲奇饼拿出来分给顾菲菲吃。 哎，那你们聊了什么？ 没聊。 顾菲菲看他，他耸耸肩。周迷定的是次日11点的飞机，洗过澡就开始收拾行李箱。顾菲菲答应他，除夕的时候去东城跟他和宋满一块儿过年。晚上两人躺在一张床上，聊了会儿天就熄灯睡觉了。周迷无端的有点睡得不踏实，夜里醒了好多次，听见窗户的响动，感觉像是起风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